不知道你这杏儿甜不甜。 哎呀老大爷呀， 今天我买杏哦，不买陈杏，我这杏咬上一口算你六天。老大爷一听忙捂嘴，哎呦我是个老胃病了，听见个酸辣字就得病半年呐、哎哎哎呦 哎呦不要不要。 一不要甜辣来，二不要酸， 哎呦嗨嗨哎呦嗨嗨哎呦嗨呀 前二个左右小伙来买杏啊， 哎哥们儿， 你这杏是酸呐、啊、还是甜？ 哎呀大兄弟啊， 二哥我卖的是特殊的杏，酸里头带点甜，甜里带点酸。小伙儿一听忙摆手，我也吃酸也吃甜，又甜又酸可我不喜欢呐、啊。哎呦 不要 山上不要响耳边，老钱心里像油烟，看起来干啥都要实在点好，天就说天来酸就说酸，见方使舵心眼太活，心眼太活见方使舵，早晚要翻船呐。 纵情的歌唱，牧场上无拉人花，飘来了醉人的芳香，深情的姑娘把清脆的琴弦拨响，天边的彩虹轻轻地飞落在你的身旁。我问客草原，我心中的金凤凰，草原啊，可爱的家乡，我为你献出青春和力量。夜明珠照耀你雪白的毡房，火红的拖拉机剪裁你碧绿的衣裳，勤劳的双手描绘着迷人的美景。明天的草原哟，我心中的金凤凰，快乘着明媚的春光，自由飞。 顶子山呀高又高，我们和哲人在这里打仗袍，我和冰天雪地列个乘着白云飘，啊啦呵呵呵你呐，来呵呵呵你呐，不怕冰天雪地列个乘着白云飘。青山穿过百花林，野马扬鞭向前飞奔，几许心爱的牵，深深豺狼牵大金，啊来呵呵呵你呐，来呵呵呵你呐，几许心爱的牵，深深豺狼牵大金。好的烈歌唱一首，深情的话儿涌心头，世代不忘毛主席，恩情四海永长流，啊啦呵呵 喝你呢，来喝喝喝你呢，时代不保毛主席，俺家四海永长留。 的那蓝河的根 鞭子一样甩，嘎嘎的响哎。骑过大车下了岗哎。今年咱宋公亮拍了个头一行哎。花些肥料新农具满呀满车装，为明年准备好多去丰收干一场。哎，长包的队长啊，我的亲家爷，嗨嗨嗨嗨嗨嗨，你不言不语笑呵呵的算的什么账？什么账？粮食账呗。得了，我看你拖拉机站跑了好几趟，是不是想扔下鞭杆要改行啊？哎呦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马铃儿哗哗响，大车上了岗哎。老队长在一旁开了枪哎，今年咱农村人畜两兴旺哎，几家花生产大家强，崭新的东方红一台一台放红光哎，好参谋老板子，我的亲家爷，嗨嗨嗨嗨嗨嗨，看见那拖拉机呀，乐得我嘴都闭不上。你干啥那么高兴啊？嗨，听说是分给咱能有好几辆，我要是会开车，那可有多棒！一连串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，一气儿开到咱宝山乡啊！哎呦，哈哈哈哈哈！社会主义大道宽又广哎。天越走越亮堂哎，今年比那去年好，来年更比今年强，迎着风雪鞭儿甩耶，马蹄飞车龙快，心里喜洋洋啊，嗨嗨嗨嗨嗨。 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节目。 大顶子山，金色的 将来掌门舵，双手赢得丰收年。啊啦喝啦喝你那嘞呀，喝啦那嘞喝你那。